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爱销魂。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且说这唐德宗双重性格，遭到挫折就缩头，碰上顶峰就转舵。他在政治上矛盾重重，在个人的感情生活上，这唐德宗的分裂性格也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不过他这样的性格倒是成全了一位姑娘，这位姑娘可不是一般人呐，她竟敢拒绝皇上的爱情。普天之下谁不知道皇上一句话能灭门九族啊，莫非说这姑娘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堂堂贵妃竟然要求出宫，一个普通女子竟敢拒绝皇上的爱情。百般宠爱如流水不为动，万般繁华眼底过皆是空。小女子心有所求意坚定，花开自在何必月春风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布衣贵妃王珠第一集。唐朝经过安史之乱，国力已经大不如前了，可是这叛军给赶走之后，首都长安依然是一片繁华，尤其是那些教坊、乐寺、勾栏这些娱乐场所，丝竹之声不绝于耳，香车宝马是成排成行，络绎不绝。这热闹劲儿丝毫不减当年。唐朝人喜欢唱歌跳舞，爱享受。这李阔贵为太子，也免不了风流潇洒。没事的时候，就召集一堆朋友饮酒作诗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太子这些个朋友里头有一位叫王承生的，这王承生是长安的贵族子弟，家里头世代为官，家境很好，自然这王承生也是个会玩的人，诗词歌赋张嘴就来，尤其是弹得一手的好琴呐。刚巧这太子李阔也非常喜欢弹琴，这下两个人可算是有了共同语言了，每回一见面都聊得热火朝天的。这李阔把王承生看作了知音，每回出去玩都少不了要叫上他饮酒作诗。这李阔跟王承生两个人啊还挺谦虚，哎呦太子，我这水平有限，您见笑了，您这诗宛若圣洁的玉兰一般呐， 跟您一比，恐怕我这诗就犹如败草了。这太子李阔呢，也得谦虚啊，哪里哪里，我这个人只是信手拈来的词句，比不了您这精雕细琢的。听着是谦虚，实际上呢，互相捧臭脚呢。您想啊，这太子就是将来的皇上，跟他一块玩，这王承生能不拍马屁吗？只是人家王承生这马屁拍得很巧妙，从一个朋友的角度出发，让人听着心里舒服入耳，难得两个人能玩到一块儿去。这李阔还经常单独约见王承生，一块儿去戏园子听戏，玩到兴头上，这俩人还对着弹琴又唱又跳，玩的是流连忘返。有一天，这李太子闲来无事，就去王承生家里喝酒聊天。王承生把酒宴摆在花园当中，四面鲜花怒放，流水潺潺，两个人开怀畅饮，十分的高兴。就在太子李阔酒兴正浓的时候，忽然呢，这耳边就飘来了一阵悠扬的琴声，那琴声从后花园是缓缓流出，越过池塘，一阵清风吹过，这池塘的荷花好像是随着琴声在翩翩起舞。李阔听着琴声，不知不觉的就放下了手里的酒杯，侧耳倾听，又忍不住的顺着琴声张望，透过了一栋月亮门，他隐约看见后花园有一个风华绝代的红衣女子，正坐在一棵海棠树下抚弄琴弦。清风徐来，这姑娘的红色裙角被吹起来，好像是天上的仙女下凡呐。这个美丽的倩影就像火种一样，让李阔的一颗心迅速就燃烧起来了。李阔只觉得胸膛滚烫啊，一颗心不由自主的狂跳。再听这琴声，时而犹如玉落银盘，清脆悦耳，时而犹如雨打芭蕉，连绵起伏。一首曲子时快时慢，这尺度把握的近乎于完美呀。李阔茫然地张着嘴听呆了，如痴如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曲子弹奏完了，余音袅袅，是绕梁不绝。李阔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，哎呀，这可真应了那句话，此曲只因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闻的，妙啊，妙极了。这李阔不住的夸赞，其实曲子弹得美妙，这弹琴的佳人更是难得呀。李阔曾经听说这王承生他底下有个妹子叫王珠，比王承生小个五岁，姿色过人，而且琴棋书画吟诗作赋是无所不通，更是善于歌舞，他早就动心了，只是一直啊没逮着机会。现在听见这般美妙的琴声，看见美女的倩影，这心里头更痒痒了。李阔心说，莫非这弹琴的红衣少女就是王珠不成？不过他也不敢确定，就试探地问这王承生说，刚才弹琴的这位姑娘是你什么人呢？王承生微微一笑，啊哈，不瞒太子，那是我的妹妹王珠。李阔一听，哎呀，果然不出所料啊！我早就听说令妹才艺双绝，今天听见这琴声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你我二人今天这雅会，何不请出令妹出来相伴呢？您看这李阔，没事这是喝酒瞎聊天呢，还说是雅会，这就是找个借口，想把人家姑娘给约出来。这王承生一听，嘿，这喜色顿时上了眉梢了，满口答应，屁颠屁颠的回到后宅请妹妹去了。王承生满心欢喜啊， 那肯定啊，如果太子看上他妹妹了，给接进宫里边，将来这太子做了皇上，那他可就是皇上的大舅哥了。这是多少富贵人家求之不得的好事儿啊！这王生生屁颠屁颠的转到后花园，他妹妹王珠正要起身回房呢，王成生一个箭步上去拉住妹子：“妹子，等等，你呀，待会儿回房好好梳洗打扮一番，然后再来找我。你知道谁要见你呀？当今太子。这会儿太子就在外头等着呢，你快去快回，别让太子等得太久了，听见没有？”这王成生嘱咐一番之后，又回来陪太子来了。这个时候太子李阔哪还有心思喝酒啊，百爪挠心呢、啊、眼睛老往这后花园里瞟。这王成生也跟着太子着急，可是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没人，就是不见妹妹出来。寻思着说一会儿就能见着家人了，这李阔美呀、啊、可是俩人左等右等，眼看着过了半个时辰了，还是不见家人露面。这王成生啊比太子还着急，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不能白白放过呀。他时不常的站起身来，焦急的往这后院张望，最后实在是坐不住了。这王成生一拱手：“太子，我这妹子一打扮起来可能是忘了时间了，涂胭脂抹粉的也是想捯饬完了好看啊，让您喜欢上，所以磨磨唧唧的。您看这么半天还没捯饬完，再加上头回见太子，我估计我这妹子有点怯场了，不知道怎么打扮好了。您稍等，我过去看看就回来。”这李阔点头答应，王成生一溜烟的就跑到妹子闺房里来了。刚到门口，这王成生就听见里边啊，这妹妹王珠正跟小丫鬟这说笑呢。王成生也顾不上敲门了，直接推门而入。只见这王珠正坐在床沿上，跟丫鬟俩人正绣花呢。再看妹妹一张脸，嘿，刚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啊，一点妆都没化。这王成生是又急又气呀、啊、哎呀妹子，你怎么这么半天，你干什么呢？我让你化妆你也没化，你再看看你这衣服也没换，这太子正等着你呢，你倒好绣上花了，你快点捯饬捯饬，跟我去见太子去。这王珠闻听此言，放下手里的针线活，脸上的笑容顿时没了。我不去，太子有什么好见的？嘿，我说你挺大的姑娘怎么不知好歹呢？太子是什么人物啊，多少人想见都找不着庙门呢，这是你的造化。王珠一撇嘴：“造化？哼，我才不稀罕呢。要去啊，你去陪去吧，我没兴趣。”这王成生碰了一鼻子灰，给气得不行了，真想冲妹妹发火，可是转念一想，不行，我这妹子性情刚烈，吃软不吃硬，我真要是一吼她，没准今天这事儿啊就得真黄了，不能这么干。想到这儿，这王成生换了一个对策，脸上一阵的愁云惨雾。哎呀，我的好妹子呀，我的小祖宗哎，就算是为兄的求你成不成？我已经答应太子了，你不去，那为兄的可就彻底把太子给得罪了，看在我的面上，你就出去应付一下吧。这王珠把头一扭，一言不发，就是不答应。王成生一看，怎么，妹子，难道你还要为兄的给你下跪不成？这王珠啊依然是没有动静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也豁出去了，为兄的我今天就给你下跪了。说着，这王成生撩起衣襟儿，这俩腿就往下弯呢。王珠一听哥哥要给自己下跪，这哪行啊，赶紧起身相扶：“大哥，您这干什么呀？太子无非就是一个臭皮囊罢了，至于您这样吗？”这王成生啊顺着妹子俩手一顺势站起来了，装着要哭。这王珠呢 看哥哥这般为难，也只好勉强答应。好吧，大哥您先过去，小妹我随后就到。听见妹妹答应了，这王成生是转忧为喜，赶紧回去给太子报信。这太子等了半天了，胃口也吊足了，这个时候更是翘首以盼的。王成生回到酒宴之上，没多一会儿就看后花园里闪出一道红色的身影。这大家闺秀王珠总算是露面了，太子李阔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。这王珠虽然不施粉黛，也没换衣服，可是天生丽质难以遮掩呐。他迎面走过来，就像水上的荷花，婀娜多姿，一动一静自有一股风范，看得李阔是神情恍惚，呼吸急促啊。这王珠走到李阔面前，也没施一个大礼，只是稍稍的一欠身，算是给太子请安了。李阔心潮澎湃，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赶紧请家人入座。这王珠坐下，可是还没等这椅子捂热乎呢，又站起来了，冲着李阔一欠身，太子啊，民女今天略有不适，就不能奉陪了，还请太子海涵。说完转身走了。这李阔精神恍惚地站起身来，看着家人远去，痴痴地站着，人都没影了，还这张望呢。王成生一看太子这副模样，赶紧陪笑脸啊，太子您见谅，我这妹妹没见过大世面，今天呢身体有所不适，来我陪您，咱们再来个豪饮三江水。这太子李阔一惊，这才缓过神来，重新入席。可是没有家人作陪，哪有心思喝酒啊。坐了一会儿，太子也起身告辞回宫去了。打这之后，这王珠可就钻到太子心眼里去了。这李阔老是想着那个红色的身影，有的时候想着想着还乐出声来。这李阔一下得了相思病了，为了家人是茶不思饭不想，食不甘味，寝不安枕呐。这太子不吃饭那还了得，这件事儿就惊动了后宫的皇后。皇后着急上火的一番打听，这才知道哦，感情太子得了相思病了，他喜欢上了王家的小姐王珠了。太子喜欢什么姑娘，这还不好办吗？这皇后当即跟皇上说明原委，皇上下令责成宗室大臣李成去王家传下谕旨，纳王珠为太子贵妃。这李成接到旨意，就去王成生家里传旨去了。宣读完圣旨，李成赶紧上前，哎呀，王大人恭喜您呐，贺喜您，令妹马上就要做太子妃了，将来的富贵那不可言说呀。这王成生也乐得跟朵花似的，唯独这王珠黑着一张脸不说话。等这圣旨宣读完了，大臣也走了，这王珠啊还是一声不吭，扭脸进了闺房。王成生正美呢，没在意，等到吃晚饭的时候了，也不见妹妹出来吃饭了。这饭都摆好了，王珠没来。这王成生呢派丫鬟去问，回话说小姐不舒服，今天不吃饭了。这王成生觉得不对劲儿，就赶紧来到妹妹的房间。王珠是半倚牙床，梨花带雨，正暗自流泪呢。王成生一看，哎呦，妹妹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呀，怎么哭上了？这王珠哽咽着，还好事儿呢，这进了宫我还有什么自由啊，哥哥我不想做什么太子妃呀。王成生一笑，嗨，我以为什么大事儿呢，妹子，在这件大事儿上 你可别犯糊涂，你被皇家看中，这是咱们家祖上阴德隆盛啊。你想想，这太子今天是千岁，那以后可就是万岁。妹子，你一旦进了宫，得到千岁的宠爱，将来做后宫娘娘的可就是你了。王珠抹着眼泪，我不稀罕做什么后宫娘娘，我只想找一可靠的人家，自由自在地活一辈子。这王成生摇摇脑袋，哎呀妹子，你别犯糊涂啊，今天这事儿是你我二人能做得了主的吗？这是皇上的圣旨，金口玉言，谁敢违抗啊？你放着唾手可得的富贵不要，莫非还要抗旨不尊吗？这时候王家一家子大小也都过来劝了，尤其是王珠的娘，对着闺女啊一块抹眼泪。这王珠受不了家里人是百般的劝解，只好松嘴了，施了一个缓兵之计，说我现在年纪尚小，不懂得宫里边的礼节，如果到了东宫有什么失礼的地方，恐怕得连累一家子，希望哥哥能替妹妹去说说情，等到太子继位了，我再进宫也不迟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宫里边的规矩我也懂了一些了，进去呢也方便了。如果今天你非要逼我入宫，我就只有一死了之了。这王成生知道妹妹性格烈呀，也不敢过分相逼，只好是原封不动的把这番话奏明了太子。这李阔一听也无可奈何呀，人家说的也有道理呀，再说人家又不是不愿意，那我就等几年吧，好饭不怕晚嘛。索性这李阔就放下了这档子事儿。宫里头美女如云，时间一长，接王珠进宫做太子妃的事儿就淡下来了。这点儿正是王珠期盼的，他也乐得在家里逍遥自在呢。大多数帝王看见美女都想弄到手，可是到手之后过不了十天半个月，这新鲜劲儿一过也就淡忘了。王珠盼着太子把他给忘了，可是既然他已经被太子看中了，又答应要做太子妃了，那王珠也就没法再嫁人了。想想这点儿，王珠也很苦恼，莫非说我这一辈子都得守着这个约定吗？我这一辈子就不能嫁人了吗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